穆奎安排完了，一转身回到里屋，把门关上，往朱穆英面前一跪，就把被俘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这小孩不说瞎话，胡大海怎么劝着他，常茂众人怎么讲的，他都如实的对朱穆英讲说了一遍。他一看呢，朱穆英听着听着眼泪掉下来，爹您怎么哭了？孩子我心里不好受，不过我问你，你最后怎么跟他们定的？爹，我在燕王千岁面前打了保票，咱们父子一定要投降归顺，捉拿韩马两党。爹，您可别犹豫啊，干脆就下决心得了。朱穆英倒吸了一口冷气啊，一看这孩子胆子真大，代表我就做了主了。孩子，你不要把韩金虎小瞧了，这小子根深蒂固，枝繁叶茂啊，手下爪牙甚多，那是随便拿的吗？那弄不好了，前功尽弃。爹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。干脆我给您出个主意，咱们将计就计，怎么办？你看这穆奎呀，福至心灵，向他爹出了个主意。说完了，朱穆英眼睛一亮，哎呀！孩子比老子都强啊，就按你的主意办。爷儿俩策划好了，朱穆英让穆奎出去，把新服的爱将全召进来了，一共18员大将，这都是朱穆英从云南带来的，可以说情同骨肉，跟他们说一点也不能走漏消息。朱穆英就把自己的心意全都说明了，从现在开始要保燕王挂孝征南，清君侧扫除韩马两党，望求各位同心协力帮忙。众人异口同声说，王爷你指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，那你就放心得了，你说怎么打吧。朱穆英就做了布置，每个人接受了任务，分头下去准备。简短接说，这阵4更天都过了，朱穆英穿戴整齐，按计划行事，吩咐一声扫鼓聚众，满天都是星星啊，鼓声响开了，他升了帅厅了。韩金虎跟马兰刚密夜完了，钻被窝，还没等睡着，一听怎么鼓响啊？难道事情有什么变化？两个人急忙披衣裳而起，穿戴整齐，上马赶奔帅厅。来到帅厅上一看呢，差不多的人全到齐了。朱穆英是居中而坐。韩金虎跟马兰是丈二的和尚，摸不着头啊，赶紧强步起身来到帅案前头。韩金虎就问王爷怎么的了，突然升听，难道军情有什么变化不成？驸马爷国舅爷得别着急，坐下咱啊慢慢谈。两个人归坐，用怀疑的眼睛瞅着朱穆英，就见朱穆英对着他们一笑，是这么回事，方才你们都回去歇着去了，我把穆奎叫屋去了，详细问了问他被俘的经过， 我孩子都跟我说了，那闹了半天呢，他让查昂茂给抓住了，查昂茂抓住他没要他的命，软刀凹子扎人，尽量是收买他，去劝他呀，回来劝我们爷俩的倒戈投降，献太平府。这孩子都跟我说了。韩金虎听完，把小眼睛一瞪：“那么王爷，您怎么办？”我刚才是睡不着，想个办法，来个将计就计。这不是把你们二位请来了吗？咱共同是商议商议。表面上我们爷俩投降的，这珍宝了燕王，去清除韩马两党。暗地之中，这是个计策啊，把城门开开，让朱棣他们进太平府。他们不来便罢，一进来就钻了咱的口袋。只出其不意，把他们一举歼灭。驸马，国舅，你们说这主意怎么样？ 好，太好了！ 兵不厌诈，这才叫计上加计。那么，请问王爷，你怎么准备呢？ 我都分兵派将，完事儿了。不好了，天罗地网，就等着大鱼上钩。不过我刚才想了一下，那田在彪不是好惹的，更加上你姚广孝给出主意，再有那胡大海长茂，比泥鳅鱼还滑呢，不容易轻易上当。这怎么办呢？得动点真格的。我打算把你们二位啊给捆上，送到两军阵前，让他们看看。他们一看，把你们二位抓住了，那甭问，100个相信。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城，一进来就上当了。不知你们二位意下如何？马兰把脑袋一拨了。王爷，这玄乎吧？虽然说计策不错，他马兰一想，这要是真的可怎么办？这朱穆英不是跟我们变戏法呢？他不敢表态，瞪着眼睛瞅韩金虎。韩金虎连摇脑袋，再挠脖子。这，王爷，这不太保险吧？这把我们抓住，没说嘛，这是演戏，你们怕啊什么呢？我们爷们冲锋陷阵都不怕，演会儿戏，你们有什么怕的？就是拿你们当幌子。安定他们的心，在他们进城之后，把他们消灭，就把你们放了。你们怕什么？韩金虎一想，他妈这事可为难了。你说不答应吧，觉得这理还挺轻。朱梅英说的对，人家暴打前敌，出生入死，演戏我都不敢，我太凶包了。但又一想，怎么他妈这么别扭呢？真要束手被擒，让他捆上，再成真的可怎么办？韩金虎正然疑惑中间，朱穆英传下令箭：“来人，把驸马爷国舅爷拿下！这假的啊！”这时候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把两个人从座位上拉下来，砸掉头盔，扒掉甲胄，拿绳子给捆上了。你说这玩意儿假的，怎么捆成这么疼的？这扣是越勒越紧，把俩人勒得直小狗叫。慢点！朱穆英乐了，没关系，这算个什么呢？我说你们众位，先都请到外边休息啊， 一会儿你们再保护驸马爷和国舅爷。他对谁说话呢？对外边韩金虎和马兰的亲兵爱将。这么高的身份，谁底下没有人呢？这帮人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想动手，韩金虎和马兰没有命令，不动手瞅这玩意儿跟真的差不多少啊，所以就木的那块了。正在这时候过来不少军兵，哎，各位请到屋，到屋歇一会儿，一会儿这戏就演完。你说拿着刀枪这帮怪沉的，放下放下放下，还没等这帮人清醒过来，给缴了戒了，全都锁到空房之中。朱穆英办成了这些事儿，吩咐穆奎快带兵一千押解着二人赶奔太平府的南关迎接燕王。这里小穆奎提锤上马，这回带来的都是云南的部队，都是他们的亲兵，没有外卖，吩咐一声打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穆奎一马飞出，是直奔燕王的连营。到这儿被俘虏的军兵发现了，站住，干什么的？不要误会，我叫穆奎，我要见十王千岁。等一等啊，别往前来。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帐里送信，胡大海他们谁也没睡觉，就等着穆奎的音信呢。看看斗转星移，这天光都要亮了，还没有消息，燕王就泄气了。他怎么想的呢？你看穆奎是个小孩，逮这块大伙一说一劝，他脑袋一热什么都答应了，可能回去一说或者碰了钉子，这热气一消就改变了主意了，哪那么容易就投降归顺呢？燕王正在胡思乱想，报事的进来了，一说穆奎领着一部分人出来接咱们进城，老胡乐得一蹦多高，怎么样，我看这孩子说话办事可信吗？亮队。燕王的人马就亮了队了，虽然说天有点灰蒙蒙的，不长灯球火把还看不真切，等来到郊外长起灯球了，胡大海一马当先来到前边，一看是穆奎，就见穆奎把双锤挂好，在马上一抱拳，二爷爷，小孙孙这厢有礼了，孩儿啊免礼，怎么大功告成了吗？正是，我来给二爷爷报喜来了，奉我爹爹所差迎接燕王千岁进城。 哦，孩儿啊，爷爷可不是不相信你啊，这捉奸要双，抓贼要赃，咱爷们初次共事，我得要真格的。韩金虎马兰抓住了，哈哈哈哈，爷爷我怕您不相信，您回头看。说着话，穆奎把马往旁边一拨，后边有几十名亲兵把韩金虎马兰就推在前面。胡大海一看可不是嘛，就见这二位面带惊慌，披头散发，被绳子勒得呲牙咧嘴呀。老胡这才相信了，回来跟燕王一商议，燕王说这还有什么犹豫的，赶紧进城。你说有多顺利啊，没费一刀一枪就顺利的占领了太平府。朱穆英啊在帅府辕门这儿等着呢，一看燕王大队人马进城了，朱穆英跪在台阶之下以头触地，燕王千岁，臣罪该万死啊。朱穆英这只挺后悔，燕王从马上跳下来，用双手相搀，王兄免礼，咱们弟兄您还用客气吗？您这么做我就感恩不尽啊，这证明 死去的英烈在天之灵不散，保佑你我弟兄。朱木英眼泪也掉下来了，这阵长帽也过来了。 儿写小磕巴嘴儿，还得是咱哥们儿，我就猜到你能有今天。 朱木英怼了长帽一拳头，就骄傲你小子缺德，往后还得听你的。 儿一点不假，我还得当军师，你们还得当战将。 大伙闹着玩说了几句笑话，一前一后进了帅厅，迅速的燕王的军队就接管了太平府。这阵大元帅田代彪马上命人张贴布告示出榜安民。朱穆英把大印、令旗、令箭、花名册全都交出，这把权力移交给燕王了。可有很多明朝的军队就这么胡了八度的都受了改编了，等他们也明白过来，后悔也就晚了。多数的士兵和那小官一合计，咱们为什么干？不就为吃口饭吗？保谁不是一样吃饭呢？何况燕王做的事还对，干脆在这边就在这边吧。哎，还有很多人高兴，有一少部分心里的没底儿，他们有自己的打算，但是也无关大局。咱们简短接说，接管一个城市，开进军队，再分兵派将出榜安民，接收这接收那，这事情复杂得很啊。待人接物这一安排，这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到了掌灯的时分，把一切铺排好了，长茂想起韩金武和马兰来了， 王家千岁，咱谈点正经的吧。这次您挂孝征南为的是什么？ 清军策，扫除韩马两党。如今两个罪魁祸首双双落网，咱们得审审吧，您看怎么样？燕王点了点头，正合孤意。来啊，扫骨升天，把两个人给我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安排好了，把韩金虎、马兰推上帅厅。这俩小子到了现在才知道是真事儿了。哎呀，这个后悔就甭提了。韩金虎埋怨马兰，马兰更恨韩金虎，心说你要不是同意，我能服绑吗？你说咱这亏吃的有多爆啊！呸，咱连三岁小孩也赶不上了。可来到帅厅，韩金虎往周围看了一看，呵，一瞅朱穆英挨着燕王坐着，身后站着穆奎。韩金虎这是把脑袋一扑了，把生死二字也直直肚外了，把脖子一梗梗，立而不跪。马兰一看韩金虎挺横，自个儿要显出熊包来他丢人，也按着韩金虎那样把脑袋一扑了，挺着胸脯没跪。燕王一瞅他们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！这可真应了那句话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。啪，燕王把桌子一拍呀、啊，韩金虎、马兰，你们俩这叫恶贯满盈，还不把如何陷害所有功臣的经过如实的招来。长帽在旁边拍桌子瞪眼睛说，你们都怎么给出的主意？在皇上跟娘娘面前都怎么讲的？快点招供，这个得问清楚，要说杀他们不费劲，得有经过，得有口供，这才能说服人呢、啊、这玩意得归档案永远保留啊，不然的话过了若干年后有人谈论起来，燕王为什么儿子打爹，为什么在北京往南京打，你得有个道理，光说不行，得白纸画黑道，得有证据。所以审讯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啊。